In advance of the 2022 Beijing Olympics,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好，那么这个北美冰球联盟它在中国的战略是要 grow the league's brand globally， 也就是会令这个 NHL 联盟的品牌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形容词，也就是赛季前叫 pre-season games， 那么赛季前的各项比赛，这个 contractually 就是从 contract 过来的。项的赛事，也就是预赛。In six of the next eight years， 在未来八年之中的六年举行之后呢，我们再来给大家读一下这则英语的新闻。 这篇新闻的标题是 National Hockey League aim to establish。 Williams participated in the 2018 ORG NHL China Games in Shenzhen. They'll then travel to Beijing for another match before returns and teams in person. The NHL's China strategy is to both targe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that will grow the league's brand globally and to help buy the necessary equipment, including sticks and balls for ball hockey games.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 冬奥英语周末版节目，我是 Larry。 今天呢，我和壮壮老师跟您一起学习冬奥英语。那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帮大家再巩固和梳 举行比赛它的这个动词和这个宾语的搭配。在英文里边，除了 host hold， 还会用到一个啊，我们知道这个 ever， 它是有这个曾经啊、永远呐、啊。其实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强调。比如说，要熟悉有 forever， 就是永远。那这时候 for 和 ever 两个单词放在一起，没有空格，也没有横线， forever 它要 帮助和启发。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壮壮老师的讲解。节目最后送给大家一首非常好听的奥运主题歌曲，叫做